总会消散，茫然回头一看，我们快乐更短暂。花曾开得灿烂，笑曾点亮夜晚，然而双眼一眨，今夜我们一样孤单。

You're always sunshine and in your eyes so blue I see the light I never had before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说不出多少字都不能形容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你把所有的沉默赶走是你救了我很感激如果不是你现在的日子怎么过打算陪你和你过这一杯因为你我所有的问题 无所谓 无所谓 无所谓、 yeah、 无所谓 真的无所谓 无所谓 无所谓 无所谓 无所谓 无所谓 无所谓 无所谓 无所谓 无所谓 我真的无所谓 无所谓 无所谓 无所谓 我无所谓 有时想一想不透为什么你会爱上我不介意我都确定

美梦多盼细细让步，听钟声回响，荷花满地荡，那风铃响起，你在何方？幻想那件桃花旗袍，青丝绣花可人家笑，三色围绕随春光舞蹈，不计较真心蹦蹦的跳，桃花难圆蝴蝶知道，痴情来意微妙微笑，桃花旗袍它的味道，我等的你终于来到，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 买一季，准备继续全新的旅行。 说会

子树占据了海边，太阳光灿烂的刺眼。 陌生的我，当 谢啦谢啦谢啦啦，等一幕一幕戏。

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眼中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游戏，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深。